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啊。今天我们一块来跟大家聊聊关于户外旅行的事儿。到了周末了，可能很多朋友都想带着自己的小朋友一块出去爬爬山啊，户外运动运动，这样既能消耗掉孩子的很多过剩的精力，又能和自己的爱人也好，家人也好，共同度过一段相对有意义又美好的时光。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户外亲子旅行达人海米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咱们周围有哪些他觉得很好的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尤其在现在这个季节，当然要选一个不下雨的时候，大家去的话风景也很美啊。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我们的亲子旅行达人海米。海米你好。 哎，你好，涛涛，你好，又见面了，很开心 啊， 很特别开心。 我们现在以这个线上连线的方式跟大家沟通啊，相信那个疫情控制住了以后，我们再在直播间相会的这个时间不会太久了啊，敬请期待啊。 听着声音就像见了一样， 哎， 已经成为跟亲人的感觉了一样，特别熟悉。 海米最近是不是都没怎么周末带着大家出去啊？我看最近几个周末好像每个周末都在下雨，是不是？ 对，第一是天气的原因，再加上很不凑巧的这个全国的这种疫情，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周是停了活动。 嗯， 然后就是哪里都没有发，然后。是期待着山河早一点无恙吧，大家然后可以早点出发去再去看看大自然。 嗯，哎，我相信可能好多朋友都跟海米一样，就是也没出去，但是心里啊一直会对几条线路很感兴趣。哎，海米在你心中有没有这种，就是比如现在咱们进入秋天了，秋天有没有一些你觉得特别好的线路，风景也很美，各个方面都很好，每年秋天你都想带着孩子去的那些个徒步线路有吗？ 有啊，秋天真是像经常会有说像上帝打翻了调色板一样的，整个那个秋天的感觉是五彩斑斓的感觉。 嗯， 所以秋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一些看景看秋景的那个线路。 嗯， 我昨天还在群里面跟家长说，还在就是为这个问题说秋天要发哪里。 嗯， 我说每一个地方不同的季节它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秋天的话，如果是等到北京的疫情开放了，别的地方的人也欢迎我们的话，离着北京最近的一个地方，我推荐大家叫碧霞山。 嗯， 河北滦平县碧霞山。它是一个也是那种张氏岩地貌， 嗯， 然后沙砾岩红色的岩石，山，它大概是走京城高速开车可能是2个多小时吧， 嗯， 然后一下高速就到了，很方便， 嗯， 然后它本来是一个景区，地方上的景区，因为可能人流量没有那么大，然后现在慢慢就废弃了，导航一下就能导到， 嗯， 很方便， 嗯， 然后它是在公路的，就是那种乡镇公路吧，然后在路的北侧，然后一看就会有个碧霞山，然后一个农家院，然后你把车停在它那个地方，然后从左侧，然后沿着楼梯上去， 嗯， 上去以后你就会看到一片农田，然后都觉得是不是走错地方了，但是只要到了农田上，你一下就能看到山体了啊，感觉完全不一样， 嗯， 就像突然天上掉下了一堆乱石，就是。突然在平地中拔地而起的感觉， 嗯， 然后到秋天的时候，上面的树叶，因为每一种树叶它在每个季节颜色的叶子呈现的颜色不一样，就有红的，有黄的，有绿的，哎呀，特别特别漂亮，真的很漂亮， 就是这个景色是非常美的， 对，非常美。然后而且它那个岩石也很奇怪，奇形怪状。有我从它的一线天的那个位置看。就是看有它有一块那个大的石头， 特别像那个霸王龙， 嗯， 像一只沉睡的霸王龙趴在地下，然后它的头、它的脖子、它的爪子，哎呀，小孩子一看，反正每个人想象力都不一样。我看像霸王龙，有的孩子说像一个什么别的一个什么东西趴在那， 嗯， 哎呀，特别嗯，这个活动我是在去年的十月的十号左右发过， 嗯， 连着发了两次， 嗯， 哎呀，真的很值得一去， 嗯，哎，这个大家开车过去要多久啊？ 开车过去的话，两个小时多一点点吧。 哦，就到了。 嗯，对对对对，它是跟北京交界。 然后这个整条线路玩下来，大概要多长时间呀？带着孩子走的话？ 嗯，当时我们发的时候是差不多早上十点多钟到吧。那是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是十几个人。 嗯。 第二次的时候，我当时发了一车，大概有四五十人。 嗯。 四五十人，因为速度不一样吧，大家差不多四点来钟。如果是家庭或者朋友小聚的话， 嗯， 可能就是早上，比如说十点钟到三点钟左右，可能就能下山了。 嗯， 因为我们走的是野线路嘛，它因为里面，嗯，如果只走它那一块规划好的那一块，就是以前只是景区类的话，可能有一个一两个小时就下来。但我们还要往后山翻过去。 嗯。 然后，所以我们走的比较长，大概是7公里左右吧。 嗯， 可能就是在4点多。 嗯， 嗯， 就下来了。 对，4点多吧。嗯， 这个线路比较适合多大的孩子呀，海米？ 当时我们带过最小的，可能也就是5岁吧。 嗯， 嗯， 5岁就能走了。 对对，5岁就能走。 哎，海米，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他也看见我老跟你做节目嘛，我就老说，我说我们有一个朋友是专门做这些的，经常带孩子出去玩。他说他们家孩子现在3岁多4岁的样子，小男孩。他说哎呀，每天精力太旺盛了。他还有一个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呢已经比他要大个，可能也大个4、5岁吧。大概4、5岁，他说哥哥不是太爱跟那个小弟弟一块玩，因为他上学了嘛，他就大了，有自己的同学什么的。他老觉得3、4岁那个小孩吧，他跟他玩不到一块，不爱带着他。他说我能不能周末带着3、4岁的孩子也出去跟他们一块登登山呀什么的？3、4岁行吗，艾米？ 嗯，3、4岁在这个时候来说，因为他可能要涉及到睡午觉，如果作为全天活动的话，可能不太适合，而且我们的强度也会大一些， 嗯， 所以说他们可能会偏于公园，但可以选择项目， 嗯， 比如说那种下车没走多远就到，然后玩玩水，然后再返回， 嗯， 这种是可以， 嗯， 但是如果说像我们那种特别野的那种路线， 嗯， 然后如果全程虽然说只有5公里，但全程下来他也跟下来可能会很难，就全程可能会要抱啊， 嗯， 然后就是。这个是考验大人体力体能的时候了 啊，孩子就会各种哭各种闹是吧？ 对，他会闹叫啊，不舒服呀。 啊，所以一般跟你们出去的，你会建议，嗯，大概在几岁以上，是不是得上小学了会比较合适？ 啊，那没有没有， 嗯， 我们最小的时候，最小的孩子大概在5岁吧。 嗯。 啊，这周，嗯，这周我们有一个藤萝谷怀柔藤萝谷活动， 嗯， 然后它是活动是6公里多，大概不到7公里吧。 嗯， 然后有一个就是基本上现在都老二家庭嘛，然后有一个妈妈和爸爸就是特别跟着我们经常玩，老经常带老大出去，然后妹妹就不干了，妹妹才4岁左右， 嗯， 就天天吵说都要闹翻了。 嗯， 我说你这周把妹妹带出来吧。 嗯， 带到有水的地方玩一玩，不行你就原路返回。 嗯， 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原路返回的路他走过了， 嗯， 即使我不陪他，没有领队的陪同，嗯，他也能自己独立回来嘛，就是安全性也可以保得到保障，反正他就是边走边玩，慢慢走呗。 啊，明白了。 啊，对， 哎， 嗯，就是考虑到有两胎家庭了。嗯， 哎，因为您也是妈妈嘛。对吧？您带孩子的经验也很丰富。哎，我就特别好奇，这孩子从3岁到4岁到5岁，就差别会这么大吗？像您刚才说的，5岁就可以跟着你们走5、6公里都没事了，3岁多4岁就还是不行。这问题到底在哪儿？体力上不行还是什么不行？ 这个是第一是可能是个人的体质问题，有的孩子他就是体能不好，有的孩子他是天生的就是体能好， 嗯， 这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基因吧，还有后天的家庭的教养方式， 嗯， 就是可能说孩子你不怎么带出来，就是捐在家里面然后也不动，他得不到这种锻炼。 嗯 嗯，昨天我还从我的朋友圈然后看到一个妈妈分享她的孩子，那女孩可能也就三四岁吧， 嗯， 三岁多，然后经常每天就是早上就开始出去骑车，然后下午就开始在广场里面疯跑， 嗯， 然后她妈妈当时那个发一条圈就说最近的运动量增加，就发现睡眠好了，然后体质也好了，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好，因为他每天都是在运动，那种运动的状态，人嘛就跟大人也是一样的，你经常的运动你的体能也会觉得很在增长嘛。 啊，就是这方面，等到了五岁以后，孩子的自己的那个体能渐渐的也上来了，也不需要睡那么多觉了，是吧？ 对，因为我说我经常以前在帮五岁多的孩子，因为他们上的是一种森林式幼儿园，人家每天的课程都是在自然中去度过，然后每天都是在疯跑，就是说去经常他们的户外活动很多，我看了一下，一周大概平均有三次都是在公园呀，就是比如说什么纠峰啊、凤凰岭啊这种比较知名的公园，香山呀，学校组织经常带孩子去户外，所以说他们那个幼儿园的整体的孩子体能都很高，对，刚开始他们就是跟着我们玩的时候，给他们那一个幼儿园一个班的孩子做定制活动，给他们安排个8公里，人家很轻松，多一点就走完了。 所以就是差异也不一样。不过我现在观察，现在好多小男孩偏文静，小女孩倒是，疯跑疯闹一刻不停的。我周围好几个那个二胎的家庭都是这样的，姐姐特别到处跑，精力特旺盛，然后一会儿都不行。小男孩小弟弟倒是非常的文静，是不是你们带的团还没你发现这状况了吗？没有， 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团里面是还是男女比例比较悬差比较大，还是男孩会， 男孩多啊， 对，男孩多，但是他体能差异的话也是差别挺大的，男孩体能好的还是偏多一些，因为我们的孩子年龄大了嘛，就是都可能都是8岁10岁或者有10岁多的 啊， 像这些的家长他可能更注重到了要给孩子做运动，所以他们会给他们经常去报户外活动，让他们在外面去跑开 啊， 对，但是女孩子体能好的还是偏多一些，基本上来参加我们活动的孩子体能好的女孩子基本上都 比男孩子好，同龄的话， 对，同龄的没有说特别弱的 啊。我觉得确实，因为这两天特殊原因啊，就是又是下雨，再加上可能疫情，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多多少少受点限制，但是我觉得大家也都能看到，我们现在控制的也非常好，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大家出去玩的日子指日可待啊！那个好多人出不了京，咱们京郊一块转一转，其实大家也能挺开心的。而且现在的那个小朋友，我觉得像刚才海米说，到了1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体能单靠两个家长在家消耗是没有希望的，是消耗不完的，所以必须得带他们出去进行这种相对体力消耗要大一点的。哎，海米，他们如果跟你们登完山以后，孩子会很累吗？就是家长会反映说回家还要折腾一会儿，还是回去就睡了？ 这个根据每个孩子，有的孩子他就是不睡，然后他就在车上听故事啊，然后也跟孩子和孩子之间聊天呀。但有的孩子他上车就睡着了。 哦哟， 对，但是基本上睡一觉的话，第二天他就恢复了。 明白了。那咱们再接着，我解答了我心中这么多疑问以后，咱们接着再让海米给推荐两条线路，大家可以去玩的。 我因为现在最近这个出京啊，又不能出京，然后又下雨，我都发愁，但是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我最近夏天的话，然后可以去 可以去一下，如果不嫌远的话啊，可以去门头沟那附近， 嗯， 比如百花山， 嗯， 百花山它是一个很成熟的景区， 嗯， 它富含着那种草甸子嘛， 嗯， 然后而且大家导航一下就可以找得到，然后，就是抓住夏天的尾巴去看看草原嘛，去不了内蒙就去北京最近的草甸子吧。 嗯， 然后山为什么叫百花山？因为它百花盛开嘛，真的很漂亮。 嗯， 山顶的时候如果赶上下雨的话，你可能明天早上去天晴的话就能看到云海。 哦， 嗯， 嗯，看到云海。 对， 嗯， 对对对对， 嗯， 我们有一个领队叫云海。 哦哦， 嗯，然后这导航一下可以导得到。 嗯， 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云峰山，在密云的不老屯镇。 嗯， 嗯，八月份他们那个山上，这个景区也很漂亮。如果爬到山顶的话， 嗯， 可以看到密云水库的全景。 嗯， 嗯，密云水库的全景，虽然它不是野县，嗯，但是它有自己的独特，北京的那个童话树屋。 嗯。 嗯，它里面是一个类似于像景区度假村合并的， 啊，住那个树上那个树屋是那个吗？ 对对对对， 哦，那 个 特难定是吧？据说 好贵， 提前好几个月订，我听他们说过都订不上，是那个吧？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还特贵。 3000块钱，2000-3000块钱左右吧。 哦，对，反正是我听他们说的，因为都是带小朋友去的那种，说周六日。 嗯， 包括节假日提前几个月订不上，说又贵又难订，但是大家还特别爱去。哎，海明，你住过那儿吗？ 我没住过，太贵了。 哎，你因为你是妈妈嘛，就是你想象一下这个的吸引孩子的点是什么？因为我看了他们那个照片了，就是在树上的一个小房子嘛，那个就真的就那么吸引小朋友吗？ 啊，当然嘛，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森林梦嘛，是，而且他孩子他会天然的喜欢这种树屋啊，很奇特，就跟住帐篷和住树屋其实都是很新鲜的，只要觉得特别好玩。我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这个景区特别的没有名气，在北京没有名气，但是他这个树屋很有名气， 对， 很多人只知道树屋，但是不知道是哪里。 嗯， 我是应该是在5年前。当时我们家孩子还刚5-6岁的时候，我当时买那个北京亲子联票，然后就我有一个强迫症，喜欢打卡，就把每一个地方按顺序去把它卡打了。 嗯， 我是在偶然的机会，哎，我说这个景区还挺，怎么还有个树屋，还挺有特色的。 嗯， 然后我才知道，但是我没有在那住，我是在那个山脚下，到当时有一个农庄， 嗯， 然后在那里住的，我住的是蒙古包，也还挺好玩的。 嗯。 景区嘛，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很有特色。他种了一片那个薰衣草，薰衣草在7-8月份的时候可以看到紫色的薰衣草，然后还有儿童游乐园，有餐厅，然后有成熟的景区的景观，有寺庙，然后有观景台，然后你可以看到密云水库的全景。如果你的时间和计划，做得更多一点的话，金钱准备得更充足的话，可以去订订他们的树屋。体验个2-3天，我觉得还是值得玩的吧。就是人民币准备多一些。 这个地儿比较贵是吧？就是因为树屋贵。 对，是的。 而且还不好定，大家还别觉得你准备了就能住得上，准备了也不一定住得上，是不是？哎， 对，提前做计划。 哎，海米，这儿有朋友也提问题，说我们家住在顺义附近。顺义那边有没有可以带着孩子登登山的地方呀？ 顺义很有名啊，顺义有一个五彩浅山。五彩浅山这是秋天特别适合去的地方。它是顺义区做的一个徒步登山的一个景观吧，就是我们每年的时候户外圈会往那发。然后也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五彩斑斓，然后真的特别漂亮。它有很大一个观景台，上去的话你就会看到山体每因为植物的它到秋天的颜色不一样嘛，就是会呈现什么绿的红的黄的，然后各种颜色，真的特别适合拍照打卡的地方。而且离个顺义很近。 这个地儿大概能玩多长时间？是就走很远的那种吗？还是一个像景区一样的那种地方？ 它虽然不是成熟的景区，但是它可进可退，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体能，你来选择你是走到哪里，或者是怎么样，就撒来吧，因为路线很多，可长可短吧。 嗯，如果按你们玩的话，玩一天也能玩，是不是？ 对，我们要玩一天也可以，玩一会儿也行。 啊，哎，你们如果玩一天的话，大概线路怎么走啊？你大概跟他说说。 我哎呀，这个我还没法说，你知道吗？这个对，这个还真没法说，因为它里面那个步道繁多复杂。对，我走完了以后，这个得需要一个专业的软件才能告诉你。 哦，明白了。那就这里边大概有什么你觉得比较好玩的点，你再跟他说几个。 好玩的点是吗？ 嗯。也想不起来。 对，突然真想不起来了。 没事没事。 抱歉抱歉抱歉抱歉。 哎，除了这个地儿顺义，还有别的可玩的地儿吗？ 顺义因为它山比较少，所以基本上我们很少往那里发活动。很少往那里发活动。然后你可以去它，因为它不是潮白河嘛，潮白河的沿岸，你可以比如说可以扎帐篷的地方，或者可以钓鱼啊玩水的地方，可以就在潮白河的沿岸去看一看。 潮白河沿岸可以玩一玩，其实开到别的地儿也不算太远。 对对对，因为本身我们户外嘛，你肯定不走景区嘛，所以像这样的地方我去的比较少。 嗯， 所以我只对我户外的一些路线会比较熟一些。 明白了啊。这朋友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家孩子现在上小学了，小女孩儿。挺爱美的，特别一听说要带她出去玩，生怕给她晒得特别黑，会吗？ 户外肯定会啊，因为你接触大自然有紫外线，肯定虽然说擦了很多防晒，但是它防晒是有时效的嘛，肯定会黑。如果要是真的特别怕， 在意 对在意的话，就还是减少户外活动。 哎，你们那些什么防晒服什么的不管用吗？ 它会起到作用，但是不会特别的说百分百防晒吧。你说出去玩那一点点没有，不可能。我一个朋友我办公室有个同事特别夸张。没有太阳，只要走出办公室的大楼，他就戴上帽子。 打伞是不是？ 戴帽子打伞。 那这样的是不是就不适合跟着你们户外玩了？ 对，他从来不跟我出去。 明白了。哎，海比，咱们上半段时间差不多了，你也是收拾休息，给手机充充电，然后我们过几分钟再给你打过去，好不好？ 好嘞。 我们一会儿见啊。 好，拜拜。 好，我们今天一块儿来跟大家聊的是亲子户外旅行，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或者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京津冀之声 FM100.6，这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在这上面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我随时都能看得到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关于亲子户外的这个活动，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线路，包括出去玩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你有那些问题也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残缺煮雨的哭泣，孩子踢出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是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的好心情，突然放弃了前妻，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一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

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一块跟大家来聊聊，大家到周末了可以带着自己的小朋友一块出去户外旅行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连线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户外亲子旅行达人海米。哎，海米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行天下的亲子领队海米。 哎，我们 大家好。 哎，再让海米今天给大家多推荐几条路线，虽然最近大家可能出不去，但是这些路线呀，我觉得大家可以拿个小本记下来，等这个天气好了，然后那个咱们疫情控制的也非常好了，大家还是可以出去的，是不是？咱们接下来再让海米再给说两条吧。就是现在进入秋天，我觉得正是北京包括京津冀地区吧，一年当中难得的很舒适的天气，就是也不冷也不热的这种很舒服的天气，我觉得出去玩也真的是挺合适的。不像前一阵，说实话，你让我跟你出去我也不愿意，因为实在是又潮又热的。现在真的是还挺想出去走一走的。海米再给大家介绍两条路线吧，就现在去不了我觉得都无所谓，只要你觉得现在好，就这个路线一直在你心中你觉得非常经典，都可以介绍给大家。 哦，都可以介绍给大家。 嗯，都可以。 那如果大家秋天的话，一般秋天我们就会发一些山上然后去看秋景。 嗯， 看秋景的话，然后比如说看红叶呀、啊、看秋天的话大家可以去长城。 嗯， 北京的各大长城可以去打打卡，真的很漂亮。 哦， 对。然后秋天的时候，春天去长城上看山花、看桃花，然后到秋天的时候看，看红叶，特别美。一般秋天我们经常会去箭扣啊，然后会去一些怀柔的一些长城，但是因为，文物嘛，保护，所以不能破坏它，所以我们最近发的少。 嗯， 但是可以去一些知名的，比如说什么八达岭古长城啊、水关长城啊，这些居庸关呀，这一些，大家可以买票可以到的长城，这些大家可能知道。然后我推荐一个野长城吧，然后在河北的，河北的和延庆交界，我想想它是哪里啊？怀来， 哦， 怀来， 张家口的怀来县， 对，怀来，然后它有一个叫陈家铺，陈家铺长城，他那个地段为什么我觉得挺有意思呢？第一，他是在村里，就在村的旁边，很好找。你就是问村民的话，你也可以直接问到。然后他离村很近，大概车可以直接开到山，就是入山口，很好找。然后第二，他有个什么特色呢？他是一个 U 型长城，就是山。因为长城它是依山体而建嘛，对吧？它是依山山的石材而建，就是说它有什么样的材质，它就建什么样的长城。所以它那个山体它是一个大拐弯。比如说我走着走着走到这儿，然后突然一个一个 U 型的拐弯。从就好像人的驼背一样的啊，我们户外圈叫它叫罗锅长城。就好像一个人驼，像刘罗锅一样的，然后驼着背那种感觉。然后他，你从平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你必须用直升机或者是用无人飞机，你才能看出它是一个 U 型长城。你可能真的爬上去了以后，你走那个地方，你可能就走过了。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去呢是在去年的11月份，我跟我们的成人队去的。当时因为特殊的原因我没上去，但是没上去我特别耿耿于怀，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再去一次，一定要去一下。后来第二次我是在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带着我儿子，然后我们两个人自己开车去的。开车去，然后从村口上去，它是一段平缓的那种土路。然后上去没多远，大概走个1公里多，然后就可以看到长城了。当时我还看到一帮外国人，也不知道是美国的还是法国的。然后他们在上面扎营，背着帐篷啊什么下来的。然后上去以后往右边走，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有一段，就是因为没有修复好嘛，就是还是有点碎石的那种爬坡路，但是没有多少，大概有个几十米吧。 嗯， 爬上去以后，长城的整个的地方都修得很好，特别新， 嗯， 上面很适合扎营。然后走下来的话，下山的路上会有一点点陡，但基本上还可以。我跟着我儿子走下来，哎呀，这秋天的时候，十月份的北京已经进入秋天了。 啊，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对，是立秋了。 嗯， 但是。但是它没有那个树叶还没有特别的 黄啊啊， 对，那个黄啊，秋天的时候真的上面真的看是很漂亮的，那种山体的颜色呈现的不一样的感觉，真的很壮观，很壮观。 哦，明白了，这条线路听着就不错。还有朋友也提问了，说哎，听海米刚才说长城，他们老跟我说有一个十八灯，那个适合小朋友去吗？听说很危险。 不是，不适合。 为什么呀？哎呦，是不是我去过，有一块断了，就是他那个要爬一个像特别直的那种九十度的那么一个东西，要爬上去，是那块吧？ 对，是的。 啊，那小朋友可能真是差一点儿， 去不了。那必须要，而且那个地方是文物保护，必须要用绳子，然后在上游，然后把你做保护，你要靠绳索来才能上去 啊！真的吗？ 孩子靠 着呢，我上次上没有人给我弄绳索，就跟我说可以上去，我就上去了。 你好牛啊！ 就那个真的，因为前面我们是跟着一个女生一块去的，女生都上去了，我想她都上去了，应该我也没问题吧？但是等你上去以后，你再往下看，你会觉得有点危险。我觉得往上爬的时候感觉还好， 因为你低着头呢。但是说真话，我爬那一段，我真的心惊胆颤的，因为我有点轻微恐高。我真的很害怕。 对，哎呀，我就想，因为我不是太确定那块是不是叫十八灯啊，反正经你这么一认定，我觉得确实是那个，那真的不适合孩子去，因为我觉得大人去，你虽然我现在这么说啊，就是他其实那个攀爬的难度并没有特别高，但是呢，你回头看看，你还是觉得万一出点问题，比如脚下一滑，就是有点危险。小朋友要爬的话，我觉得确实是非常不适合。我觉得可能体力不是太好的女性爬那个，她可能都差点意思，是吧，艾米？ 对对，那个很危险的。我们户外圈是有一个什么十大夺命路线吗？ 哦啊，你快说，你说说这十大夺命路线，下次有人再约我去这种地儿，我就避开。你先说一下这个十大夺命路线是哪个？十八灯算一个，是不是？ 对，然后箭扣。 哦，箭扣也是箭扣长城。 对，然后 箭扣长城是不是要走那什么刀背岭那个？ 啊，不是一个地方。 啊，不是一个，那你接着说。 是那个鹰飞道阳。鹰飞道阳，然后还有那个司马单边墙长城，然后铁陀山，还有凤凰岭， 凤凰岭也夺命， 对， 哎，凤凰岭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有一段是从那个墙上要踩着一个那个小的跟铁橛子似的那种东西走过去的那么一个地儿，就是在山的侧面走。那个是凤凰岭吧？ 就是在海淀的苏家坡那附近那一块。 对，就是它有一段是那个在山的侧面，然后是那种铁的，像那种就是灯的那种东西，你从侧面要这么贴着墙走过去的有一段，是那个吗？不是，我 反正每一段都有它奇特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段。 哎呀，我觉得我被无数人带上了各种夺命路线，感觉。是 是，还有那个房山的南北梯，然后小五台山，然后还有那个东陵，东陵山，铜锣三险，凤凰岭它其实有十险嘛，有很多险的地方。 哦，对对对， 哎 呀，对，特别， 啊、 你找了几个？ 哎，我现在都记不得，我不愿回忆，我觉得我没有交什么特别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都没给我拿绳儿。像你刚才说那十八灯，应该拿根绳儿。我第一次去就被带到十八灯了，好像特别吓人，我连滚带爬的下山，真的想想不堪回首。哎，那个海敏，那这些线路是不是咱们确实就不适合带小朋友去了？我觉得成人都费劲，那小朋友就更别说了吧。 对，不适合，从来不适合。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的时候特别想发那个房山的那个南北梯， 嗯， 然后因为房山的山它比较悬崖比较多嘛， 嗯， 我就说其实它才6公里多左右， 嗯， 6-7公里吧。然后我说，嗯，哎，公里数好短呀，但我想发，然后严重的被我们老大给制止了。 哦， 他说你摔下去一个孩子你就倾家荡产。 哎，真的，我觉得就主要是出去玩，大家全部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对吧？就算倾家荡产，那也赔不了一个孩子的命呀，对吧？所以大家还是，把这个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包括大人出去，刚才海米说的那些夺命线路，大家真的是，如果要去的话，一定像海米他们做好安全保障，而且一定要有那些经验非常丰富的领队保护着你。千万别啥都不懂，跟我似的傻了吧唧的就去了。当然我们也有那个领队也跟着我们啊，就是人家只不过可能对我的实力比较放心，觉得这个不用什么安全绳。但是一般的朋友还是建议大家安全的这些个措施永远不嫌多，是不是艾米？应该是这样吧。 对，一定去的话一定要，最好如果你不是经常玩户外的人，不要去这种特别危险的地方。因为你没有很多户外经验，然后第二，如果你即使你也是刚进入户外圈，你也要跟专业的人士去玩，他们对风险的评估，还有说准备都会提前做很多准备的，不是说所有的路线我只是简单的发一次活动而已，我对天气，然后对队员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要做测评，你适不适合这个线路，因为你的体能不好，我把你带到一个很难的线路上，你会，大家的体验感很不好。我们的领队职责是什么？就是在每一次的户外活动中，让你得到有价值的体验。这是我们的职责。才确保你的生命安全。 明白。哎，海米，这儿有一朋友正好提问，他说我儿子今年9岁，这个周末呢有朋友家长约他一块儿要去刚才你们说的那个凤凰岭。据说那儿还有一块可以攀岩的地方，他说我之前也没接触过户外，听你们说凤凰岭是不是还挺危险的？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啊？ 不是，因为凤凰岭它那个 是个景区，对吧？ 对对，它那片很大，你只走它那个成熟的，就具有保护的景区路线就可以了。 哦， 不要去走我们的这种户外的这种可以了，正常的。首先是衣服要穿好，然后衣服要穿一些就宽松的，排汗的呀，让你整个人会身体舒服。鞋子一定要穿好，不要穿一双皮鞋呀，或者是那种不防滑的鞋去爬山。这对你整个的行程就可能特别的不舒服吧。然后就是装备穿好，而且一定像这种不经常户外的人，一定要走安全路线。 就是走他景区的规划好的那个 步道，对对对 对对， 对 吧？ 对，是 的。 那景区的步道走下来也是很累人的。 对，那一圈挺大的。如哎，还没有，我记得那个如果走一圈，他那个步道也得走3-4个小时吧？我记得。 对，要的，要的，要的。 是吧？就是你早晨就上去了，可能下午2-3点下来。我记得上回是这样，就是好多人，因为他那个也挺长的，挺累的，就是走他那个步道也都挺累的呢。 对，它里面有很多景观嘛，你肯定要走一走，停一停，拍拍照，然后所以，差不多也得要全天的时间， 对吧？如果您中间再跟着他们，比如说，因为上次我也去过这个地儿，就是我们有一个领队大哥。他特别厉害，就是我四脚并用的追不上他，他背着手就在前面就走特别快，然后特别远。他说凤凰岭有那个无数个玩法，就是从这儿穿下去了，从那儿又上来了， 他说怎么走都能走，说你们来一次根本体会不出来，说得可以就是在这儿每天来，每天可以带你们走不同的路，是这样吗？还是他跟我吹牛，他吓唬我？ 嗯，没有，他没有，他里面的路线很多很多。所以正规的景区道可能就是那些景点。 嗯， 然后但是如果走我们户外的话，能走出几十条走法出来。 哦，哎，就是如果像这种，嗯，第一次带着孩子去，孩子也没经验，自己也没经验，那肯定就是走这种健身步道，那就是人家景区规定好的这种，那是肯定没问题。哎，他还问一个问题，他说，海米刚才说鞋子，我上网搜了一下，几百块的有，几千块的也有，我该买多少钱的呀？ 嗯，如果初玩者的话，你不是专业的那个户外者的话，买个几百块钱的，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吧。 嗯， 因为你使用的频率不是很高， 嗯， 你只是偶尔的穿一下， 嗯， 比如说如果快捷的话，就是去迪卡侬这种专业运动的装备， 嗯， 然后如果要是觉得迪卡侬的性价比不高的话，你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汉图、汉格，然后什么，还有，凯乐石，探路者这些国产的品牌， 都行， 对， 啊， 大概也就是在300-500左右吧。 现在这个季节是得买什么样的？它是不是薄厚也不太一样啊？海明， 对，夏天的话它会轻薄一些，会透气性会好一些。到秋冬的话，主要是以防水为主，防水，对，防水为主。基本上，如果您要是把户外登山作为一个长期的，因为户外登山毕竟它起点低嘛，只要有一个健康的双腿，然后就可以走起来，就可以快走啊，或者是爬山呀，都可以。但是秋冬的话，还是要买，我个人建议还是买防水性好一些的，因为经常北京会下雨呀，冬天会下雪呀，买就一次性到位了吧，可能， 对，好啊，那个，我觉得您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接着问啊，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海米再给大家介绍一条吧，刚才说了一条跟长城有关的，我相信好多朋友也都喜欢长城，而且在长城上拍照确实特别好看。除了长城还有没有你觉得在秋天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大家一块出去徒步旅行的很美的线路？ 哇，突然我想想啊，哎呀，最近真是特别的，就是说因为好一段时间没发活动了，你知道吧，我都不知道发哪， 生疏。 第一是不是生疏，因为很多自然就是天气的影响啊，你就这种雨天不能发河沟，也不能发那个这个出金，然后所以哎呀，对，还是我觉得可以去蒙头沟。蒙头沟潭柘寺附近，有很多很多的线路，有很多很多的线路，我想一想啊，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在秋天的时候可以走走京西古道也是可以的，因为秋天的京西古道还是比较好找，第一是好找，第二是秋天的时候它也呈现出和冬季和春天不一样的景色，秋天的那种妩媚感吧，我觉得，大家也比较好找，我再想一下啊，突然路线有点， 没事，咱们就说门头沟潭柘寺这个，大家去这个线路有什么可玩的景点儿，然后大概要计划多长时间，这条路线跟大家说一说就行。 计划的话，如果只是你如果走景区啊，你可以去潭柘寺，这是比较好找的，大家比较好找的。如果你要走户外野线的话，就是我之前夏天的时候分享过，然后可以走王平镇，然后走到那个地方，去把车停在那附近，然后往上走，那个地方有就是他修的一个健身步道嘛，大家都可以很好找的地方，然后上面有马蹄窝，然后有天梯，有风口庵，就可长可短吧，特别短的话就可能走一个7-8公里，然后长的话你可能就走了10几公里，然后可以从那边穿到那个叫，应该叫望都阁吧，好像是，望都阁，它也是一个 收费的一个小景区，不是很有名，但是都是在那一附近。然后如果在秋天的话，你还可以去一下怀柔的石门山。 石门山啊， 对，也是一个小众的景区。小众的景区，然后是在金家路上。金家路上，然后他那个景区的时候，我们是冬天的时候发过，它可以有两三处的冰瀑。看冰瀑，然后到秋天的话，你可以爬到他那个山顶上，然后看他整个的从上往下看，看他整个山体的那种高壮观的感觉吧。然后像一个平平的山的平面，然后突然开出了一个门的感觉，一个自然景观，我觉得还是很漂亮。如果再推荐的话，可以去一下那个天门山。天门山也是在密云。密云在应该是在琉璃路上吧，反正导航可以导得到。导航导不到，然后它是也是一个小景区，景区不是很大。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看的。然后也是爬到山顶的时候，它在两山之间，然后突然就形成了一个凹洞。凹洞，然后就是像一个天上开了一个门一样的感觉，好像你从那个门自己走过去，好像就能通到天庭的感觉。也是很适合，它夏天的时候可以去玩水，然后秋天的时候可以赏秋景。当时我记得我也是秋天去的，然后两边它还特别原生态的感觉，又有好像没有怎么被开发，但是又很自然的美，但是它有一个又是一个成熟的景区。两边还有人种那个小应该是小米吧。 种小米。 对。对，然后这个是可以大家导航可以直接到的一个地方。 好啊，咱们还有最后一分钟回答一个问题吧，海米。这儿有一朋友说，前两天去徒步的群里边，第一次参加，因为最近确实也不让出京，我们在家也是精力无处发泄。群主跟我们说，周末的活动让大家每个人要带最少两升水，我想是不是太多了？我每次一天在家喝不了两瓶水。我不用带那么多吧，海米老师给说一下，需不需要带那么多水？ 需要的。两升水的话，以500毫升来算的话，可能就是四瓶吧。四瓶的话，肯定是能喝得了的。在户外的话，因为你运动，你要耗费很多的汗，然后你会身体会缺水，然后如果你要是水分补充的不到，你的体能也会跟着消耗。所以在户外的时候，只有多备，不能少备。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去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如果你去的是可以随时够得到的话，其实你可以买得到的话， 就无所谓， 就无所谓。但是如果你要是像我们一样是在纯的真正的户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买的话，还是要多带。 对，两升水只少不多，是不是？ 对。对，是的，肯定的，水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带够。 好啊，那咱们今天就跟海米先聊到这儿，也希望你早日能够带大家再接着出去。我们每个周末都不下雨，然后疫情也得到迅速的控制啊，我们有机会跟海米一块出去走走哈。 好 的， 好嘞， 哎、 好的，再见，听众再见， 拜拜，海米， 拜拜。 好，我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是这些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像我，像你那样想着我。